条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9月13号到11月28号，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再次与观众们见面。在这81天的时间里，来自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的世界级交响乐团与波利尼、朗朗、普特等演奏名家，将为大剧院的观众带来18场精彩演出。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举办中，周六周日来自台北的如果儿童剧团将参加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中国儿童剧场连演3场《东方夜谭》。这部剧是如果儿童剧团2008首演的，改编自作家司马中原的3则作品《小樵夫奇遇》、《马老咬》和《呆虎传》，这也是台北如果儿童剧团连续第8年参加中国儿童戏剧节的盛会。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本轮演出正在凯迪拉克中心进行中。这是一个比电影《阿凡达》还要早3000年的故事，围绕3个纳美少年展开。演出中，由于要表现潘多拉星重力很小的特点，演员将在有弹力的地板材料上进行高难度表演。由上海民族乐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共同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曾于去年11月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业内外反响强烈。今年9月，乐团将携这台音乐会启动全国巡演，9月6号将率先在国家大剧院演出，7号将登台北京大学。昨晚，国家大剧院精心打造的原创中国红色经典民族歌剧《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金沙江畔》再次成功上演。剧中所表现出来的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严明的纪律以及军民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动人至深，使观众回到了那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峥嵘岁月中。本月1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第5届国际打击乐节将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5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打击乐团将以舞台风格迥异的演出，开启一场热情炫动的夏日音乐狂欢。本周日，一场题为《现代音乐发声的话语机制：乔纳森·克拉里的视觉研究》的讲座将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本场活动邀请学者贺玉高，围绕乔纳森·克拉里教授撰写、贺玉高与沈宇冰合作翻译的艺术史专著《知觉的悬置》进行深入阐述。乔纳森·克拉里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式考察现代视觉艺术发生的深层话语机制，将马奈、修拉与塞尚等人的画作置于心理学、哲学、神经学、早期电影与摄影的广泛语境中，借此重估我们当下的处境。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一块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未来3天北京地区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的闷热。目前呢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极易出现中暑，大家应该加强防暑降温，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外出的时候呢采取防晒的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 二级，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28到31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时间20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的演艺江湖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演艺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各位收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好活动在等着大家。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在舞台上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那怎么能够参与进来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眼，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要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另外呢还有一个招募活动呢，就是由鲸鱼创意以及保利演出联合出品，专为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在这个暑期掀起头脑风暴。一流的科学艺术团队精心设计的奇妙实验，一瞬间点燃求知的兴趣火花，走进科学，欢乐有趣。订票详情您可以关注大麦网来查询能量密室。参与方式同样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还有我们节目也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由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提供的门票4张。能量密室将奇妙的实验搬上戏剧舞台，带大小朋友们畅游科学海洋，欢度暑期长知识。8月9号到11号保利剧院与您相约。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能量密室，再加上您的心愿，然后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哪几位嘉宾？为大家介绍的又是什么作品呢？一起来期待一下。 开心麻花的电影向来受到观众们的欢迎，此前的《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次的《西红柿首富》再接再厉，又一次票房大爆，7天突破15亿。是什么成就了开心麻花如此惊人的票房号召力？这部电影又有哪些幕后故事呢？今晚让我们有请《西红柿首富》背后的首富们。 自拔

当然了，开心麻花是最主要的出品方之一了。 嗯嗯， 对。然后西红柿首富呢，也是开心麻花和两位导演共同创办的一个新的一个 厂牌， 电影厂牌。 嗯，哎，就是它是一个全新的 公司， 哎，电影厂牌就叫西红柿， 对， 影视。 啊， 我去了， 哦，真有这么一地儿 啊！我还真不是故意去的，我是去另外一个地儿。 哦， 然后呢，我就经过，哎，我说这个门脸儿，这门也不开，也没窗户，这什么地儿啊？ 黑店嘛。 然后就水泥，你知道吗？全是水泥，然后伸出来一小截儿。那天他们公司没有人。 对。 然后呢，上面仨字儿“西红柿”，然后那个颜色吧，淡淡的。嗯，小小的，就那嵌在那个水泥墙上。 哦， 太低调了吧。 导演非得他们非得要一种永远都没有竣工的感觉。 特别像特别像武侠片里边那种闭关的地方，是不是？ 哦，哎呀，你俩说的都特别对，就是没像没竣工的。 哦， 然后像闭关的地儿，就不像人家好就富丽堂皇的， 人在里边憋大招呢。所以你们就是这个公司也是因为这个电影而成立的， 嗯， 是吗？因为这个名字整个的就是跟这个都完全一样嘛，西红柿首富。 对对对，其实西红柿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夏洛特烦恼。 哦， 夏洛特烦恼发生的城市其实就是西红柿。 哎，又没注意。 哎呦，这也算是一彩蛋。 对，西红柿火车站嘛，那个， 哦， 西红柿第七中学，还有西红柿医院都有。 哟，真没注意。 哎，真是， 回去再看看这隐藏的彩蛋。 所以他们是为了用这部剧再把夏洛特烦恼再炒火一遍。 对, 对，然后一鸣哈两部电影其实都参演了。 对 啊，然后 一部少一点。 对，当了一个司仪，是吧？ 对， 嗯， 司仪。 嗯 啊，这回是全程跟沈腾搭档哈。 嗯 啊， 全程跟腾哥搭档 啊。来说一下呗，就是因为这次里面好多都是夏洛的原班人马。 嗯， 对吧？ 嗯， 说说再一次合作的感受吧。 嗯， 是腾哥再一次的感受，就是腾哥就十年如一日嘛，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嗯， 一样的幽默。 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当年，因为我们感觉啊，从当年我关注你的那些这个作品开始，到后来 你小时候关注， 哎，对，关注他一些作品，到后来其实你消失了一段。 嗯， 我们感觉是消失了一段，就是作品没有其他的那些你们当时同期的那些人的那么多。 是 是, 是。 然后你那段时间都是在哪？潜伏在麻花里吗？还是怎么样？ 哪儿？ 潜伏在魏俊峰的房子里面憋大招。 对，哪儿都待过。对， 啊， 就对，那几年也一直在尝试搞一些创作什么的。 嗯 啊，然后 所以那时候你转入到幕后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做编剧啊。嗯，导演什么的。 哦， 嗯，哦，所以那个时候，那你跟这个西红柿首富的这个整个的剧本创作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联系吗？嗯， 我跟，没什么大联系，就是有一天导演突然找到我啊。 嗯， 然后说那个，哎，有个特别好的角色你想不想演？ 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说想啊。 嗯， 对，那你胖一点行不行？增增肥。 嗯， 我说胖多少？他说越胖越好。 哦，原这么回事。 对啊，然后因为这些年你做演员一直在为这个减肥这事儿苦恼嘛，是吧？ 嗯， 对， 就说你胖，然后突然间让你演一个戏，然后又肯定是个，你就不问你都知道是个好戏 啊。 哦， 好角色，然后又让你使劲吃，你说这事儿高不高兴？ 那时候吃到什么程度？ 就。他没说，就是越胖越好嘛。然后那个，马哥马池，这边人就一直 就催着你胖。 嗯，总请我吃饭，就是每天，就是， 监督着 下楼啊，走啊，吃饭。 哦， 那马池你还好啊？你没胖呀？ 我还行，我就一个人吃就挺费钱的了。 东西都让他吃了， 就你看着他吃是吗？你也太敬业了，你这。 对，主要是控制剧组预算嘛，让他一个人吃。 对，因为在剧里啊，就是。嗯，庄强这个角色的确非常非常的可爱。 嗯 啊，就是你自己在定位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沈腾的旁边。嗯，你肯定得有一个自己特别个性的东西，跟沈腾是完全相反的。就是你怎么定位你自己演的这个庄强？ 嗯， 我自己怎么定位我演的庄强？ 嗯， 我觉得跟我身上还有一些比较吻合的地方。 嗯， 啊。 嗯， 就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追求。然后这个就喜欢跟好哥们儿们那个在一块儿。 嗯， 然后互相依靠。 嗯， 互相不问出处。对，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 嗯， 哎，那制片人评价一下， 他吧，他这个角色其实

剧本应该是完全重新又去写的，不是说现在正在上映的话剧的改编哈。 对，其实这个剧本是改编自一个小说， 嗯、 它是也是由这个环球影业授权改编的， 是购买的版权啊，同时也是我们西红柿这个全新的电影厂牌的第一部作品，一部全新的作品， 对， 也是非常厉害啊，一个新的公司，然后、第一部做这个电影哈，这现在已经15亿了。 哎呀，好、 啊， 你看人家这起点， 起点太高。对，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还有个特别大的彩蛋啊，当时我一度认为是 P 进去的。 嗯， 就是王力宏。啊、就王力宏不是就是开演唱会嘛？啊，就具体怎么开我就不剧透了哈，因为好多人没看。 对， 我在想啊、哦，可能王力宏呢就拍了一下，然后呢、把两个人两对人呢 P 到一块儿 啊， 因为我是觉得 没剪进去的、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太可能说就这么长时间在一部电影里边 啊， 就他们互相拥抱这个拍照片握手的时候，我发现、那就头。把头卸下来劈了一下，不是、就是、 那他们的制作成本可能就不止不止 啊，是我觉得 3D 技术还是怎么着、后来 就你是没有想到王力宏会出现在这部电影里， 因为王力宏没有怎么演过电影，我是记得 是 对他有过一些作品吧，不多， 对、 很不， 所以 很不多。 你们是怎么跟他就是结缘的、拉他下水的，马老师？ 主要是还是导演比较喜欢他的歌吧，而且、这个王力宏很帅嘛哈，然后是他毕竟他也是一个在歌唱也是一个天王级的人物嘛，他比较符合这个角色的需求。 但是你们去邀请他的时候， 他就愿意吗？ 就现在想过程，他很愉快的就答应了啊，觉得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啊。 反正真的是啊，挺帅的。哎，但是沈腾不会说。请王力宏来，那置我这一哥的地位与何处啊？ 他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 啊、王力宏来了，我怎么办啊？啊，马哥，王 哥还不背这个包袱？ 那哎， 以德服人。 哎，一鸣说说吧，跟王力宏合作的感受啊，因为你们肯定在现场拍摄啊什么的。 对，我们在现场就其实也挺梦幻的啊、因为现场也布置的很漂亮。然后而且。王力宏他来的时候，在现场拍的时候，就是他因为有一架钢琴，他就真的弹，然后那个插了麦，然后那个现场有音响设备都打开了，他就真的那个弹，然后唱一边拍。我们以为都是放那个音乐就拍嘛，对口型，而且我就哎呀，好好听。电影那种假定情境给你带来那种真实的感觉，你突然感觉、哎呀，那个气氛特别好， 对呀、 就跟电影拍出来的感觉一样， 一模一样哈。 哎， 因为 你也玩音乐嘛，对吧？ 对， 你也玩音乐的。 本来呢，那场戏的开头呢，导演让我拿了把吉他，然后让我坐在了王力宏的旁边远一点，然后说那个镜头啊，先给到你，然后你弹两下子，然后我们底下人再反打回来看底下的观众们，就腾哥他们啊，看看他们的表情，然后再打到台上一拉，那边王力宏就把你躲出去了 啊！ 结果我拿了把吉他坐上去，拍了两条之后，导演说：“你下来吧。对”说你那个，你跟王力宏在一起，这个画面啊，就是特别影响他第二下他露出的时候。你还是下来吧。 所以就没你戏了， 就没有什么 事，不像同台的人， 对不合适，就是凑不到一块儿去。 明白，在演唱事业上确实是还是有差距的，是吧？ 对。 就那个场面真的非常的梦幻，我觉得大家去看看，就是其实刚刚听一鸣介绍，就是。大家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完全也是那个感受， 对，真的静静的在听他唱歌。 对， 哎，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我看电影是这样，因为往年的时候经常会有电影用一些彩蛋，比如说某一个大咖的明星的出现，你像那个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周润发最后的出现，等等的，就是以前经常会用这种手段，但是这些年感觉到这些明星好像出现的就很频繁了，感觉不那么稀奇了。但是这一次王力宏的出现还是再一次刷爆朋友圈，因为当时很多人就说哇，这个你们看，原来这是最大的彩蛋，王力宏。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一鸣，你心目当中哈，你特别就觉得哪个巨星一下子出现在你身边，你会觉得哇好激动啊。 我在这方面应该跟大众们差不多。 你觉得是谁？ 就是我觉得早些年呢，像那个周润发 啊，如果真的是他出现， 国荣哥哥呀，对，但他出现不了 啊。 对，然后那个香港电影的，像周星驰啊这些。 哦，如果他们出现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哦， 对。 对，你要想象星爷要是在那个电影中来一下，也 挺 哎，你看那个马老师在默默的拿笔记一下，下一步周星驰。 哎，当时就说要请那个王力宏来嘛，马志作为制片人。 当时其实有几个选项嘛，因为不知道这些天王哪个有时间嘛， 能了解一下，都他是第几个同意的？是第一个就同意了，还是说有？ 不是你这么问，肯定第一排就是王力宏嘛。 对，还有哪些候选人嘛？他如果王力宏不同意的话， 我们都其实都想过，就几个唱歌的，像周杰伦啊，这个陈奕迅啊，包括刘德华呀，这几天王级的人物都想过。 哦，这几个人进来应该还真的都是 对，但是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王力宏就跟这个片子比较搭。就比较梦幻的那种。 你听到的是这个，我听到的想的就是，看来你们拍这部电影预算是很充足的，是吧？这个作为制片人来说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吧？ 特别幸福，就是其实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吧。王力宏先生也非常支持我们。 对。然后王力宏在里面就唱那种需要人陪，我们听一小段。 好的，听一小段需要人陪。 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这么浪漫的歌，其实我们一直在笑。就是我们忽然想起了常远 啊， 常远在这里面也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啊， 演的也非常好。然后 他常远，那我因为我这个还没有看啊， 人家是西红王力宏。 哦，西红王力宏，那我特别想，因为我这个电影我还没有看，所以我想问一下，他还是秉承了他以往的表演风格，就是那种很秀气的表演风格吗？ 没有，这回慢了很多。对 啊，这回慢了很多啊。 对，我觉得还是有些突破的。我觉得常远的确在这部电影里有突破虽然延续了一点他的特长，但是他就是现在就是用他内心的这个力量在构建这个角色了。就表象的东西稍微少了。 软在戏里有句台词，我觉得挺那什么的，挺适合的，就是别把老实人逼急了。 别把老实人逼急。 对。然后刚提到说常远在现场跟王力宏比呢。 啊，这他真跟人家比了。 我西红王力宏看看跟你差多少。 哦。 特别可爱。 这就属于没数的，你知道吗？哎，我就问问你，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问一鸣，就是一鸣，你是就是对于自己的演艺路，你到底有什么想法？你是会继续走幕后呢，还是说，尤其这一部《西红柿首富》出现了以后，有没有再让你重燃？哎呀，我还是要 还得接着 继续表演的路啊。 其实我真正说自己有什么大目标还真的没有。 没有 啊，对。但是坚持做这行是肯定的。对。然后我一般我就是如果 比如说大摩啊、大飞啊，然后就说，你哎，这个好，你去干一个这个吧。哎，那我可能就， 也就是说，你认准这帮兄弟 了， 对对，就这帮朋友们，大伙儿，比如说别人来找我说，哎，一鸣，咱们一起今年干个这个吧。哎，行啊，就大，我觉得就是，哥们儿们、兄弟们在一块儿，然后。因为干的这些事情肯定是喜欢干的事情，啊，然后有喜欢干的事情，然后有你喜欢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干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开心， 对， 然后还能有个好的结果，你看现在结果多好， 真是， 所以你看他们剧当中的你和沈腾扮演的你们这两个角色也是那种兄弟感情，平时互怼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你们这个些兄弟们在一起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平时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也互怼吗？或者干嘛的？ 对， 就你们怼的最常怼的是谁？就是在这里边，你们谁槽点最多？ 我们差不多，就看那个，就看谁最近比较 出风头， 比较出风头 啊！ 大伙可能会集中火力去怼谁。 两个导演之间也互怼啊，演员之间也互怼。其实一鸣还好，因为一鸣脾气好， 对， 他比较老实，他不出头，所以很少怼他。 你是属于被保护的。 对，有时候就是蔫一点，因为真怼你吧，你说你有时候也招架不住，你知道吗？ 对，这一帮怼在一起， 学着老实点。然后呢，他们怼起来了，你在旁边添个油，加个醋。 真正聪明的在这儿呢， 蔫坏，这叫。 是。 哎，所以一鸣，我知道你也原来的时候做这个，就幕后的时候做创意啊，做这些点。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了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天赋的？ 就从找工作这个开始。 哦， 找工作，对，就是对，因为大学毕业做演员，然后那个时候也跟大魔最早演了他2009年的那个《江湖学院》啊，在里边。然后后来那个戏演完了之后，就回家，就觉得就觉得你找不到什么具体的目标啊，就应该未来怎么样啊？就那种刚毕业嘛，刚毕业没两年。然后就觉得也没工作，也没有钱挣，然后子栋突然给我来电话说，哎，录节目啊，知不知道？说那个一期节目把人能逗乐一次就有1000块钱呢。 真的？ 我说那得准备几个人？你准备4个。然后就是那时候去录了第一期的那个爱笑会议室。 爱笑会议室，你那时候拉的谁啊？拉的 我后来拉的那个山子啊，然后那个德柏啊，冉冉 哦，乔杉、德柏啊， 王蕊啊，这些都是同学什么的。 对，其实就是刚刚一鸣提到说，就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就是最好的。所以问一下这个马驰哈，你们好像说对这个戏里面的价值观是这么来定义的，就是守护其实是守护。 对， 啊，你跟我们说说呗。 就是其实我们真正的电影有一个核心的主题想表达的，就是就帮助大家寻找自己内心能够这个最就珍贵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啊。如果找到了这个守护住这个最珍贵的东西，你就是首富了， 哦， 你就是你人生的首富了。 对，其实这个电影一开始看的时候非常的荒诞，但越看到最后我还哭了。就从头笑到尾，哎，那块就是虽然没大哭啊，但是就的确从内心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特别说当我们遇到了社会上一些就有一些少数分子道德上出问题的时候哈，就是不管是对大人也好啊，孩子也好啊哈，然后就在这样一个时间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电影，就是当你遇到珍贵的东西的时候，就首先里面我两句话我记得特别，就守住你的底线。里面沈腾演的是一个守门员嘛，守住底线很重要。 对， 要那一刻我就一直笑，一直笑啊！那句话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啊！就是人如果没有底线的话，你看现在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出来，就是因为某一些人，很极少数人他守不住自己的底线。 对 啊，为了钱哈，为了权力， 他里边 守不住底线。 还有一句什么，钱是王八蛋。那个 尊重梦想， 我们要尊重梦想。 对，然后最后就是说，你当你找到你特别珍爱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守护住它。 对， 要不若干年后你一定会后悔。那一刻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挺感动的，就是还挺深刻的，我是觉得有点小深刻在里面，但是不难受，就是一点都不让你觉得说，哎呀， 不是那么很生硬的说教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但我觉得沈腾真的是很厉害， 哎，为啥一鸣就沈腾原来就在麻花的时候啊，就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老现挂。 话剧的时候在现场是吧？ 在现场就是沈腾，因为我演过话剧，就碰到现挂的人吧，就是 挺害怕的， 挺害怕的，真的就是现挂的，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有一次我就笑场，但是反正都演的是喜剧， 你跟他跟沈腾， 我没跟沈腾打， 哦，吓我一跳 啊。然后呢，就是我那个搭档也是属于就是现挂， 嗯。 卸光完以后呢，还好那场戏我是趴在桌子上装睡觉， 哦， 然后大家看我身子一直抖，因为笑的笑场了。 哦， 所以一鸣他拍电影的时候会现挂吗？ 腾哥拍电影还好， 现挂因为可以重来。 对， 但是他真的好多镜，他好多场次台词确实是现挂的， 对，大 但是就用了也哈。 大段的时候那个情感，就是后面有几个大段的情感， 嗯， 那种爆发的时候， 嗯， 台词也很集中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腾哥那种发挥就是他就是一种就是很自然的，然后完全投入进去的， 哦， 你没有办法叫停，然后他也是准确的，而且情感也准确， 嗯， 然后也有包袱 啊，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去叫停了，因为导演可能觉得那样，哎，这个是出来的是最好的。 嗯，沈腾真的厉害，我觉得他真的是天生的喜剧演员。 对，但在对手戏的时候，基本上现挂的很少 啊， 哦。对，因为电影的剧本的台词还是写的肯定 比较完整的， 比较完整的。 嗯， 反正演话剧的时候，他是这对手真的挺怕他的， 是吧？ 因为他现挂都很好玩，但是有时候你接不住。 是是是， 对吧？ 对，这就跟那个说相声捧哏逗哏，你掉地下就完了， 嗯，对 吧？ 对对对。 哎，所以你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你们这一群人，这都是一帮感觉就是那种满脑子包袱的人，在一块儿碰撞的，或者你们有拍戏的幕后有哪些有趣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最难忘的事儿， 拍戏的时候还真没怎么敢碰撞这次， 啊， 因为导演是这样，这次导演写两个导演写这个本子花了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 哦， 就到最后他们俩就是基本上处于，一周能出一场戏或者两周能出一场戏的那样速度去磨那个每一场戏的台词。 哦， 然后我们在现场拍的时候，就是大家有想过在一开始说哎改动一些啊，或者找一下自己的状态啊， 嗯， 但都会发现没有原来剧本的好。 哦， 嗯， 就觉得包袱的感啊，然后剧情啊，然后人物的关系啊， 嗯， 就这样的感觉节奏是最好的。 嗯 啊，就是所以说基本上在对白的时候， 嗯， 没有什么过多发挥的地方。多数你像腾哥如果说自己的戏， 嗯， 这一大段是他的， 嗯， 啊，或者我也会用那种一大段是自己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会顾及那个情感的那种， 嗯， 就当时的现场的状态。 对对对， 嗯， 可能稍微有一点，但也很小的。 嗯， 这个那马老师，我这对你们西红柿深表忧虑啊，3年才能出一部电影，这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再下一步等3年吧呀。 这个也说不好啊，主要来源于两个导演的创作习惯吧。 嗯， 我觉得我给他们定义还是他们比较较真儿，就是精益求精。 嗯， 就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细节环节上处理不好的话就不愿意拿出来啊。 啊， 嗯， 对，眼泪大魔真的认识好多年，他们俩就属于那种特别， 你不用操心，他们3年不开张，开张吃10年。是不是？ 对，然后这次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在整部戏当中的确架构还是比较严谨的啊。 嗯， 你看现在评分都9分以上啊。 嗯， 就是其实现在马驰哈，你看做， 嗯， 你做喜剧这么多年， 嗯， 啊，从开心麻花刚开始到， 嗯， 10几年， 嗯，对，有了， 对啊， 嗯， 咱认识都多少年了啊？所以你觉得这个喜剧啊，到现在啊，就你的体会是什么？ 嗯， 就做喜剧，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作为工作来讲，做喜剧就觉得难。 嗯， 这工作好难做啊，嗯，啊，就是尤其是大家现在因为互联网这么发达， 嗯， 接受到的新鲜事物， 嗯， 有喜感的事情太多了， 嗯， 啊，各种软件啊， 对， 嗯，给你带来的各种段子，各种电视节目， 嗯， 给你带来的各种这个小品也好，剧也好， 嗯， 太多太多了， 就大家都了解的门清。 而且其实对于喜剧的这种需求又大又质量又要求比较高， 对， 嗯， 这个时候就对于你从事喜剧的工作人员来讲，你就得想更多的办法，怎么让大家能够 真笑， 对，真的笑，而不是隔 着 你笑啊， 嗯， 傻逗可不行。 嗯， 做喜剧真的是一门就是充满着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艺术。 嗯， 真是。 对，你看好多喜剧大师在底下都比较苦恼， 嗯， 严肃。 对，那一鸣也是作为幕后也创作过嘛，所以你一般从， 嗯， 就是汲取灵感或者找想段子什么的，你都是从哪儿找灵感？ 嗯， 不一定 啊。 就所以我是一个不太注意力不太集中的人。 嗯， 哦， 我是喜欢对一样东西感兴趣会特别快， 嗯 啊，所以很快注意力就能被转走的那种 啊， 这就导致我现在接受的横向的面会特别宽广 啊， 嗯，往前会走得慢一些， 嗯， 对，所以说我会去，但是我想法还挺多的， 嗯 啊，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说不准，就是就会不一定看书啊， 嗯， 看在网上找到的呀，电影啊或者什么， 嗯， 某一个点某一个细节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刺激，对， 嗯， 对，哎，你这手是打沙包打的吗？ 是 啊， 就是大家可以如果看我们直播的话啊，今天晚上我们是有这个全方位的视频直播啊，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北京时间 APP， 还有这个 一直播 还有凤凰的，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对， 那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一鸣的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段时间就是为了那个减肥哈， 嗯， 啊，基本上已经就完成任务了。 嗯，任务是完成了 啊，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嗯，想自己再往前多进步。嗯， 对，我们希望一鸣哈以后能演更多更好的角色。 对 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准备了一首歌，这是我整个电影当中， 嗯， 反正我最爱的一首歌啊， 哦， 就是《左小诅咒》和范晓萱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的片尾曲， 嗯， 非常带感，不能说， 嗯， 刚才我们聊的时候不能叫好听。 嗯 叫带感，因为我采访左小诅咒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哦， 就特别有想法，声也有意思。 嗯，各位如果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听歌吧，好不好？ 你之所以是你。 嗯， 像失去了理智，那个地方有令人愉快的事， 在灯光下把你举起，不是我的睡意，激动不已， 不是我太轻易，不是我真轻易，可能是我有点傻气，就没有处理无事哭泣，我想变成一棵金黄的大树，我想变成一棵金黄的大树。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嗯，真的非常好听，然后最后时间很短了，然后邀请 一分钟的时间 啊，邀请大家看一下电影好不好？ 好 啊， 嗯， 一鸣 啊，首先特别感谢那个大家特别这个喜欢我们那个《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然后呢，希望大家还没有看过《西红柿首富》电影的人，希望你们到电影院去欣赏一下，真的是很好玩，很好看的一部电影，也很有感情。 对，然后关注一下张一鸣啊，那个小胖子，虽然现在一点都不胖了，我觉得他最可惜了。 对，最可惜，好不容易火了一部电影，然后 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就。 然后马驰， 哎，好，《西红柿首富》呢，现在正在热映， 嗯， 我们坚信呢，这部电影会给大家带来非常这个满满的快乐和笑声之余， 嗯， 还会收获一些幸福感。 嗯，好的， 好， 我们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嗯， 也希望《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 嗯， 今天的演艺巡回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 明天晚上8点我们再见。 下一个节目，听听糖耳朵。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